我国农业部门女干部收到了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敬爱的金正同志分别向迎接70岁生日的劳动英雄、平安北道农村经济委员会顾问方爱善和平壤市四董区江泉蔬菜专业合作农场管理委员长金明燕赠送了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